当希特勒呀、啊？ 枪枪三人行，咱们这王老师打开话匣子了。 不是， 时势造枭雄， 时势也造枭雄啊，时势也造希特勒呀。 嗯， 希特勒并不是无条件的，在哪儿都能可以当希特勒呀，是吧？他要俺的咱们人民公社的哪个生产队，他绝对当不了。 所以川普也没那么可怕，是吧？ 我，但是这个好玩的，好玩的就是不可预测性。 哎， 您要可预测呀，他为什么有戏可看呢？本来你要说呢，跟大家有什么直接的关系？尤其是中国，有什么直接的关系？你聊他干嘛呀？是不是？还不聊？还不如。 但是中国人民咋那么兴奋呢？ 不是他也就是在 太有戏了， 看戏呀、啊，看戏。所以我觉得他有文艺性。 哎，这是作家的观察。 就是、文艺性呢，不要求你给解决实际的问题。但是你有个看头， 哎， 你不管你对美国的制度是吧？我们看出了其中许多，并不是理想的东西，或者我们对他的这个方式、这个说法，我们觉得很离谱，这都是可以的。但是他是戏呀，那戏上离谱的事儿多了呀，是不是？ 哎，这个群英会 还一个原因就是互联网没四年前没有像今天这么普及，通过手机 是 这是你无势不可挡的一种现象。 嗯，当然这个王老师今天来呢，我还给您提一个不知道是英雄还是枭雄，就是普京。 普京， 普京，咱们现在可以看看照片。最近王老师是见着普京，接见普京了是吧？ 我没有，我没见着。我说的是那个国家大院的大剧院的院长 陈平 给发给了他什么勋章， 好像是 普京是亲自接见的。 法意俄三国颁的一个， 对对， 一个奖是吧？ 不，法意是另外的奖、嗯、法国他得的是什么骑士军团军官奖、 那个、啊、 勋章。意大利是又是一种什么18K 数字、嗯、一个数字的 奖， 军官奖。 嗯， 普京给他的是一个友谊什么的。 咱们可以看看这个，因为说川普呢很难不说到普京。 普京 感觉这俩哥们儿遥相呼应似的。 他们最近刚通电话了呀。 啊，然后就是不是通电话之前，据说这个普京就多次赞扬过这个川普，说川普说要跟我们俄国搞好关系。 不，川普他是问题是川普先说的这个话。 对对对， 就说跟俄国搞情况搞那么严重干什么呀？ 对对对， 是不是？ 所以你知道当年柏林墙上有一个著名的接吻的，是勃列日涅夫吧和那个东德的领导人昂纳克， 嗯， 接吻的照片。现在你可以看看。哎，这是这个当年这个据说是在柏林墙上。 哦、这是勃列日涅夫的。 勃列日涅夫、昂纳克，现在是谁啊？普京和川普。 这是美国人画的。 哎，街头的这个。 街头。 涂鸦。哎，咱们再看看刚才王蒙老师说的这个国家大剧院的这个院长啊，陈平、哎、是吧？陈平先生从普京手里你要不说，我还以为您是。 是我呢。 是您太像王蒙老师了。 那模样了。 王蒙老师脸有点长横了，是吧？哎，您为什么最近对这个陈平先生得奖比较有兴趣？ 不是，因为当初啊，这个国家大剧院刚盖起来以后啊，就正在盖的过程中啊，好多人都是盼望多久，什么从周恩来总理开始就有多少次指示，但是盖这么大一个剧院呢，又都有很多人都有畏难情绪。就怕管不了 哦， 非常的，因为中国没盖过这么大的剧院，结果这个陈平先生去了以后，陈平呢，他是先在区里当文化馆馆长，然后他东城区当区长，当书记，然后又当了什么，北京市政协副主席， 啊， 什么他都明白，而且他又喜欢，您找这样的人呢，您找不着。他还比如说他喜欢西洋歌剧， 嘿， 他真能钻到那个西洋歌剧里头，这个我反正我不行。您让我偶尔听两出听得挺有兴趣，要隔三差五的老听那一长一演了家中间休息好四个半小时那歌剧，我第二天我都趴那儿不行。 是， 所以他这个把这个弄得挺好。而且这个世界各国的政要还都认他，你说这 不容易， 这也算是本事， 不容易。而且这个就是为国家 现在都说这个高雅文化呀， 对呀、啊， 对吧？但是今天这个互联网的年代啊，我们都觉得这个高雅文化它是不是处境堪舆啊？ 但是也就如果有陈平这样的人，就好说。 嗯， 我说一个事儿啊，他组织啊大剧院之友这么一个会员制，一开头弄来弄去，几百人、几十人、几百人，现在十七万。在北京市， 这叫吸粉儿，吸粉丝，吸粉能力很强。 他吸粉能力强啊，他这个跟那个手机上看个段子，甚至于看个瞎逗的、瞎逗乐的那些，他不一样啊。这个里头，他那个一般歌星都进不去的，他都 是。哎， 这是能的，这是了不得。 哎，我说这个，所以你说这高雅的东西啊，你也别对他失望。现在是进入一个民粹， 对 民粹时代，因为大家太方便了，是一连电脑都不用了，一人一个手机就什么都解决了， 真是 连指挥恐怖也能解决，是吧？推广商品也能解决，购物旅游是吧？都能解决，但与此同时，高雅的仍然是高雅，你那个大交响乐。那个您靠手机，你听跟那个， 哎， 跟上那剧场听那味儿不一样。 其实手机看一出歌剧和歌剧院最不好的座位的效果差不了多少。 可以， 真是这样。有一次我们去晚了，被放到最后面，不许进去，不许回位子上，去晚了，到最后等到中间 手机订票行， 等中间休息的时候才允许坐到自己的位子上。那个人这个舞台就跟手机荧幕差不多大，太远了。 啊， 要给你放在最最最不扰乱别人的地方，就是说。 但是我觉得今天的这个手机啊，这个 iPhone， 这个互联网啊，真的是就是，其实我觉得很有福气。我现在觉得就是，当然古人咱们有很多仰慕的地方，但是我又觉得啊，你要问我愿意做哪儿的人，我现在越来越觉得我愿意做今天的人，就是因为你知道，就是我觉得很多，你比如说啊，好比说我去欧洲或去世界各地，我们这么一个节目。我就一个手机哎，通过微信，通过就完成审片儿，就等于他发过来半个小时的节目发我手机上，我只要在任何地方看完了，通过微信把意见说过去，啪那边就改动，就等于我隔着一个半个地球， 是是， 我能剪完一集节目， 是 第二天就上线，就是哎，他这种给我们提供的这种方便， 是， 当然另一个问题就出现了，就说这个民粹和科技化的这个结合。就我记得王老师过去您也讲过，就是说这个现代化全球化，他们讲这次这个川普这个大选本身透说一个什么问题啊，就是说这个问题就说明对于科技化对于全球化的适应不良，很多人实际上没法适应，比方说啊，川普是讲了实话，就是说我们的工作机会被夺走了，可是经济学家讲了，川普讲了实话，但是川普也没有能力解决这个问题，因为这个问题本质上不是奥巴马带来的，也不是什么里根带来的，本质上是科技化和全球化带来的。你有这个科技，比如说现在很多大老板，他琢磨着是一个人就能干五十个人的工作，这是个本质问题啊。那五十个人呢，就失业了呀，他不是谁抢谁啊？这个问题，你说这个怎么看呢？ 其实这个问题不仅仅是事实的问题，而其实里面有一种种族煽动，比如说希特勒，他就在二战前就说，你们没有工作是因为犹太人把你们的工作抢去了，你们没有钱买面包是因为钱都被犹太人他们很会算计拿走了，所以二战的最初就是这么一种宣传。 嗯， 所以这个特朗普这种说法，它有一定的事实在里面，就像犹太人抢了普通德国人的面包和工作一样，肯定有一定的事实。但是当这个事实被扩大化，变成一种全国的一种认知，远在中国，咱们都有人觉得它也是一个事实。这个时候，其实就应该顾虑将来美国应该可能会往哪儿走了，这对它的一种控制。对它的一种平衡的制约一定要起到作用。 你比如说就包括就是说现在对这个普京的这种崇拜， 是 俄罗斯就是嫁人要嫁普京这样的人， 对对， 其实这都跟发展到一定程度啊，大家有点适应不良了之后啊， 喜欢一个强人，你包括这个川普说话掷地有声的，对吧？ 我想请教王老师一个关于普京的问题。有人说他是新斯大林，也有人说他是新勃列日涅夫。从您在 还有人说新沙皇， 新沙皇 这有、 就是、是，但是他都不像。 有好多，尤其是美国人，就是不喜欢他。这个事儿就非常的麻烦，因为咱们可以看一下，这个从苏联时期美国人喜欢的一个是戈尔巴乔夫，我们现在看戈尔巴乔夫的那个风度啊，干什么？他像教授， 嗯， 我们总觉得他是一个正人君子，而且人家提倡的是新思维，提倡的是不能够把民族的利益、国家的利益光考虑这个。要考虑人类的利益，要考虑地球的利益。 好家伙， 这个他 地球村呢、啊？ 他不是，他是他的想法是往上帝那上走的呀。 啊、 因为一个说能够考虑全人类利益，而且考虑到几百年、几千年以后的，这是一个上帝的水准。 他有种哲人王的感觉、啊。 哲人王，对吧？哎、啊，哲人王、诗人王，就是那柏拉图的那种感觉。 嗯。 但是他做的结果呢？因为我在这个苏联倒了以后，我又去过两次，他的一些知识分子就说王蒙，你无论如何你要相信我的话，这个戈尔巴乔夫干得太糟了，哎，我们这个俄国人没有人喜欢他，没有给我们俄国带来一点真正社会正面的，比如富裕呀、啊、什么进步啊，他都谈不到，他说了很多很多美好的空话。但他也是获得了诺贝尔这个和平奖， 嗯， 是吧？他也是看着很可爱。再有一种呢，就是这个他们也喜欢叶利钦， 哎， 叶利钦跟戈尔巴乔夫完全不一样。叶利钦他是牛气冲天，而且带几分野劲儿， 对， 在这个人的这些特点上，他甚至于更接近特朗普。 哎。 我就咱们就说和中国最有关系的事吧，说是我听这个外交部的人说，在中央电视台还说过这个，外交部的李宾斯司长说是给别人这个招待宴会啊，喝酒啊，喝酒就那么一个样子，可是叶利钦那儿那茅台酒到这里杯里咣就喝进去，咣 是 喝， 说他特能喝， 特能喝 啊， 而且宴会散会的时候，他的助手告诉中国人，说我们总统的习惯是他回去以后还要喝，希望在他的住房里头给他预备酒，说我们已经预备了，另外我们还预备了两箱子给他抬到他的专机上去。这个中国人送一个，尤其是那么大的一个邻国的一个首脑，送他两箱子酒，这绝对 是。我看过有关的回忆录，就是叶利钦是真的，就有些历史的那个俄罗斯历史重大时刻呀，他是高着的， 对， 他喝大了，完全是。 是 这家伙， 是他这又是，可是这个美国人也很喜欢他，因为没有他们俩就没有这个很多很多事情的发生。 那普京呢？ 可普京相对来说呢？我觉得这一点叶利钦我也很感动，就是叶利钦他找接班人，找这个不行，这仨月不行，那个半年他换了多少个呀？突然他找着普京了，然后他提前辞职了，然后临走的时候他说的什么话？照顾好俄罗斯 ，take care of Russia。哎呀， 以国相托， 哎呦，这照顾好，在你，所以你说这些领导人，即使他们有各种各样的缺点，他当然想把他那个国弄好了啊，他哪有想把自个儿这个国弄坏了的呀？ 但问题什么叫好？ 这能有咱说 一直在怀疑 这价值分歧有。 你认为普京有没有一个梦想，就是复兴前苏联的威风？ 那个不。完全那么梦想不可能，但是多少他要使点劲。我今天刚看到这个新闻，说是决定和亚美尼亚建立联军， 嚯， 就外高加索嘛。过去我上地理课的时候嘛，一个格鲁吉亚，一个亚美尼亚，一个阿塞尔拜疆嘛。格鲁吉亚呢，他走了一个就是跟俄罗斯针锋相对的这么一条路线。 所以他也吃了亏了。他不是有两块俄罗斯聚居的地方，搞得什么独立啦， 对， 做着什么这样的。乌克兰那边也出了这样的事儿，但是呢，这个它是很特殊的问题。你像乌克兰的这克里米亚的问题吧，它太特殊了。本来它一直是俄罗斯的，我去过克里米亚呀，那沙皇的行宫也在那儿，契诃夫的故居也在那儿，契诃夫的带小狗的女人的那个雕像也在那儿，是吧？可是赫鲁晓夫本身他是乌克兰人，所以在一高兴，说把这个地方作为礼物送给，这当时 这喝的也不少， 这也喝了不少。另外，现在还有一个麻烦的事儿呢，为什么苏联会崩溃、会瓦解？恰恰是列宁当初提出来，我们建立的这个苏联呢，要是自由结合、自由分离。 哦，从列宁那时候就定了以后了， 自由分离。这个列宁啊，他是那个喀山大学毕业的。我老说这个，毛泽东主席呢是韶山的，一个喀山的，一个韶山的。韶山的他比较务实，所以当初中国1949年的时候，也有人提出来，中国也成立一个什么各共和国的联盟。毛主席说啊，说自由结合的好办，要自由分离，这是会出现什么局面呢？ 中国人最知道分家是怎么回事。 对了，对呀、 哦。咱们先去一下广告，不过去广告之前呢，我给您看看网上是怎么聊普京的。 Мы будем преследовать террористов везде, в аэропорту. Значит, вы уж меня извините, в туалете поймаем, мы и в сортире их замочим, в конце концов. Все, вопрос закрыт окончательно. Ну, безобразие полное. Я, правда, не знаю, как 200 наших болельщиков отметили, или там несколько тысяч англичан, не понимаю. Поэтому как это будет сделано? Либо создаваться федеративная какая-то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ая структура Соединенных Штатов Европы, либо это будет делаться на основе отдельных договоров и соглашений. Как бы не действовать во время первой брачной ночи, результат должен быть один и тот же, понимаете? 高老师有何高见？ 我就是从数字的角度来看，发现普京有三个三，他三次入主克里姆林宫。前后从1999年到今天，跟美国呢，他在这一段时间里呢，美国换了三次总统，他跟美国前后有三个总统打过交道，咱们中国呢前后也有三位领导人跟普京打交道，所以这三个三加起来就可以想象普京他这种的稳定性和他一系列的做法，所以俄罗斯现在的状态可能在世界上还是很少见的，在他的历史上也是很少见的，因此叫他新沙皇也是有一定的道理的。他这种稳定性，还有他做事的果断性和持续恒久性，还是比较稳定。 但是就是对于这个普京啊，就咱们联系咱们说的川普啊、杜特尔特呀、我就在觉得当今世界是不是有个现象，就是刚才你看咱们讲国家大剧院。也讲到所谓什么叫民粹，什么叫精英，我觉得现在呢，就说作为一些所谓自认为是精英的人，好像也觉得很狼狈，觉得自己呢现在是斯文扫地，我们这儿都裸奔了嘛，这知识分子。但是呢，好像今天这个互联网时代的网民，我不愿意管他们叫屌丝，因为我觉得谁我也是网民，对吧？网民呢似乎有一种乐趣，你比如说普京，为什么咱也能审美？他可说点狠话是吧，说我们的这个200个俄罗斯足球流氓怎么干翻你们几千个英国球迷呢等等，就是你看，包括你看帮他剪这个片子，你注意没有，就开头开一个会议讨论欧盟的很多政策，他编辑的手段选择的是快进，这大家不必听，大家要听的是普京讲个黄段子。我觉得这个世界就是最后会变成就是说是沉重，搞笑是主要的，有趣我们就选你当总统可以是吧，说几句狠话，甚至歧视点妇女，开点黄段子， 我们都可以认为你是可爱的。但是呢，您在那儿很沉闷的跟我讲点这个，讲点这个世界向何处去，听的就像您说的，您都听的都闷过去了。可是这个世界以后要这样了吗？ 对，我觉得是这样。第一，这个世界这民粹的力量越来越大，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呢，现在这个就说屌丝卷入大的事件的可能性越来越多， 一人一票， 一人一票，这是第一。第二呢，屌丝也好，民粹也好，精英也好，他们并不是都是一个样的，有真精英，有假精英，有大量的半吊子精英， 对， 大量的装腔作势的精英， 哎， 实际没有真本事，还不如民粹的， 对。 另外，民粹里头有破坏性很强的，你像那个黑社会的这个黑手党的，那也是民粹，也有那种所谓有着这个大将一个匠人的这个手艺的，是吧？做实际的事儿的，所以我觉得有很多不同。 对， 我觉得现在呀，说是感到失落的，主要是半吊子精英。对不起，我要得罪了谁的话，真正的精英啊，他绝对，真正的精英能够被这个民粹给搞得这个糊里糊涂，是吧？ 这 气儿都喘不过来。 我给您举个例子，就是爱因斯坦嘛，有过一句著名的话， 对， 就是说100个这个科学家什么联名反对他，他说反对我只要一个真理就够了，用不着100个人，100个人和一个人是一样的。 是是，哎，就是这话，所以将来呢，他就逼着这些精英怎么办呢？你得想办法跟这个民粹建立一个桥梁。 这个桥梁是与民同乐吗？ 那 是好玩， 我就不知道了。那你比如说中国所讲的什么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实际上也是想，想就是通过把这个民粹的力量能够集中起来，能够凝聚起来，那他谁也不怕了。 其实富兰克林又回到美国总统，美国最初的了。富兰克林他认为最重要的，对国家治国最重要的是两个关系，一个是民众，一个是国家，就是公民和国家的关系怎么摆。你把公民每一个人的地位或者是认识都注意到，这不可能，但是你怎么能使民意能够上传，也就是上下沟通的问题，这其实也就是中国一直也在努力的问题。 我觉得像美国大选这次反映出来一个问题啊，就是说，你看过去我们河北啊，管农民叫老杆子，但是那个杆是那个木字旁那个杆。但我老有个错觉，我以为是说农民老追你们城里人。现在就觉得某些个精英他们提的那些政治正确的理想，实际上对于比如说美国中西部的很多这个群众来说，是不是他太赶不上你们这个精英提的那些个哲学？那些个普世价值观，就是我就像我们的父母为什么不满意子女的婚姻，他赶不上你这个思想的这个变化啊。 不光是赶不上这个精英，你像希拉里这些政治正确，我刚到美国80年代就提到政治正确，我当时也觉得很纳闷，慢慢追上了，就赶上了之后发现其实大部分美国人他根本不理睬你这个。在那个伊拉克战争开始的时候，夏威夷大学有一个老师宣战的那天，就是出兵的那天，夏威夷大学一个老师，我同事用国旗，美国国旗做了一身裙子，自己在家里连夜缝的，穿到学校来。我就是美国至上主义，你怎么办？他作为知识分子，他大学教授，他自己喊出来，我就是政治不正确，就是他，我就是我为了我们自己的利益，我们都不敢跟他说话呀，真的都不敢。老师们背后都在议论，他怎么这样呢？ 哎呦，而且这个民粹的这个强烈性啊，你看，我最近看了一个英国的一个电视剧叫《黑镜》，他就对未来的一些个焦虑，他科幻。你比如说，他这个有一集里他讲什么，就说有一个人掌握了一种杀人机器，就是让谁几点死，谁就得几点死。但是这个人搞什么呢？他在互联网上说，谁是你们最讨厌的人？网友就排，于是每天出现一个排行榜，排行榜第一位的这个人 下午五点前必死无疑。这样一天天下来， 这太可怕了。 他对未来互联网的，哎，我当时就在想，如果是你，网上有个人号召， 是是， 讨厌谁？ 是是， 大家列一排行榜，全民公敌最讨厌的人，你要不要他死？问题是， 咱们中国已经有了呀，不是要求活埋吗？活埋的名单啊，有啊， 真的吗？ 当然有啊，前十名。100名认为是汉奸应该活埋的，你没见过？ 我都 见了，我找了半天，幸亏还没找到火。 没找到。 他这个活埋的名单啊，包括什么吴建民呐、啊，什么这都在这里头都有啊，什么有连那个这赵启正， 呵， 什么都在那个被活埋的。